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真相都唔会有错啦。想听系咩真相？你听下以下呢一段录音先。 喂，大佬，人哋救急啊！大佬，各位网友扑你个底啊！大镬，或者十一点几、啊，大佬嘥咗成四个钟头，点你老味培养嗰啲所谓感情，而你所有感情全部假嘅， 落捻晒碌度， 落捻晒落喺度，曹添嗰条女，嗰条女对你嘅。对你嘅思绪可能吓，诶、啊，点、哎、你谂？点解碌唔稳阵？你可能谂埋晒啲咁嘅嘢，咁、啊、我冇办法噶。我同佢女讲，咩可能啊？ 阿碌，因为最近俾人拉捻咗坐监啦、 啊。我冇咁讲，冇咁讲。我你跟他们有可能啊？你最近点啊？不要钱，我屌你老母！不要钱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屌你老母！你 嘅不要紧啦、 啊，你乜捻嘢嚟啊？ 嗰位网友你惨啊，真系！ 屌你老母，栋笃笑！我跟住咪同佢讲咩有佢不要钱，我他有老婆啊，我有老婆啊，我知道，我屌你老母，你冇，屌你都冇啊，大佬，我知道。 真系沉捻咗，真系沉捻咗， 唔捻紧要。跟住话，他真的不再再啦，再来整你啦。即系我真系佢真知啊，我话佢知啦，阿龙都冇车，佢真系不再来整你啦。跟住又系个没关系，我屌你老母， 就算阿龙坐架火车过嚟，我都会同佢一齐。 没关系，喂你乜卵嘢嚟噶？屌你老苗问苗答，屌你老咪真系搞到仲啊，咪搞到碌笑啫。我已经尽量屌，我阿东唔卵得，系冇可能咩？咁咩可能啊？阿东， 你应该再绝啲话，阿龙已经俾人炒祠堂噶啦。 真系下次真系一局要咁讲。哇！屌你老咪阿碌你又喂啦，屌你佢又见到啲咁卵样，屌你老母！我踩到你盡嘅話，得個人冇辦法嘅人，你真係冇得嬲我係咪先？我踩到你盡都唔肯得，跟住話你我都好啦，我都撲街嗰度，你幾點名領自己我啦？我心諗而家先諗，使得俾面你咩？屌你老母流，黐使得俾面你，幾個依點領啊？屌你老咩嘅？不好意思啊，真爹不神啊！我說哎不神啊！咁啊，算啦，我跟 天尼说， 唔系，我跟朋友说啦，咁啊，我话我条路冇搞唔掂啊，你知啊，我又觉得我唔会话咩噶，我搞唔掂啊，你自己搞，我真系即系咁讲，我搞唔掂啊，自己搞翻掂佢啊， 咁点咧？个网友最后 条女咪又屌你老母走咯，孤王主义已决，不过女嚟啫嘛，武则天啦，屌你老味，或者咧，范冰冰嚟噶啦，呢个武则天，孤王主义已决。 嗱，睇先呢段录音咧。就是2015年8月4号隐形赶鸡派嗰集啦。啊八十号你又唔系同我做嘅，你有冇听先？ 有听。 啊嗰集都算系即系嗰上年嘅精彩嘅一集嚟嘅应该。 精彩㗎。即 系好似撞爆啦，同埋呢一集都精彩啦。咁其实我有跟进呢一单嘢俾大家知。即系其实呢单嘢就话说呢，我哋就去咗疫区玩啦。咁详情你可以，我讲少少详情你可以听翻8月4号嗰集嘅 ,ok, 如果仲有喺度嘅话 ,ok, 实际喺度嘅。 仲喺度。 仲喺度嘅，因为我只系摆两年嘅节目㗎嘛。咁而家呢个一年嘅啫，仲可以听得返嘅 ,ok。咁事完呢就係、是、嗰日我哋有位网友叫嗰位网友呢就 mark 咗阿碌以前嘅一件旧伤好。阿碌呢就嗰日冇去。咁啊，嗰位網友買咗呢件女，咁呢件女咧就同阿喺當日我哋喺疫區咧就玩到四個鐘頭之後咧，佢自己唔玩，走咗嘅嚇，咁最後係攞我哋俾咗錢走嘅，俾咗錢走嘅啊 ，OK。咁事實係點樣？咁可能我哋就估計唔使講啦，阿碌個撚樣沉啦，沉撚咗阿碌啦，嚇、啊，或者呢件女想將阿碌係一個長期飯票，就唔想。俾我哋知道佢哋啲关同我哋啲网友搞咁多关系咁样啦 ,ok, 咁事实到咗前几日我知道原来呢一件事係唔係咁简单。 係。 其实呢一条女係约咗人。约咗咩人呢？约咗战男。约咗我哋嘅听众 ,ok? 咁 其实点应该会知咧？就有一日咧，即系前几日咧，就同一个网友倾紧，咁啊，佢啊喺大陆开厂嘅，定系佢朋友喺大陆开厂啊？咁样我唔知啦。咁又话，我有单秘密话俾你听啊。跟住我话咩秘密啊？咁样喺微信度倾。 系 咁啊，嗰位网友话，就关于你嗰位网友嗰一次咧，我其实我唔好记得系边次噶啦。佢就话未关事。嗰集呢咁我咦咁我记得啦，因为嗰集係即係揦嘢揦得最都算精彩㗎嘛先。跟住话咁佢话佢知点解，我话你知点解。因为嗰条女洛基儿叫做 ,ok, 嗰日係约咗佢嘅。 係 吓点解会约咗佢哋先，咁我就喺度问啦。佢话点解先，咁跟住各位朋友啦。咁就同我讲名费事开住啦。一时之佢都可能会跟我哋团一齐出嚟玩。咁佢话唔系佢约嘅。系因为呢佢呢就一经我介绍呢都去咗直区玩。ok, 呢位我哋呢位朋友。咁呢就亦都坐过呢个洛基儿。系佢朋友坐过。咁佢朋友呢亦都系我哋听众嚟㗎 ,ok, 我唔知咩名啦咁样。 咁但系点解佢会知道嗰个就系洛基儿呢， 所以你就要听一下。 ok, 听一下啦。就佢問咗你一個問題，佢阿洛基兒答咗，佢就知道洛基兒放咗我哋朋友飛機， 係 放咗阿嗰位網友飛機。就佢就話呢有一嗰日呢佢哋就啱啱去咗常平。係咁佢同佢朋友，佢朋友係一個應該係可能開廠㗎啦。應該叫有貨㗎啦，大戶啦，好唔好，係大戶啦。但當然我唔知佢有幾多貨，解釋下嘅大戶啦。咁佢去咗常平玩，佢就打電話俾阿洛基兒， 係 叫佢出嚟玩。咁但係洛基兒啱啱返緊工， 係 佢就唔可以出嚟，因為出嚟罰錢㗎嘛。咁佢所以解釋到洛基兒點解見我哋嗰陣呢搵塊 窗簾 遮住自己啦。 係 根本就其實某程度佢唔想俾人揀，因為佢約咗因為我哋嗰位大戶朋友 ,ok, 因为你说阿洛基儿想 收工走 不是洛基儿是想马住呢个大户啊。 是啦，想收工走他就去找呢个大户啦。 是大户啦。或者不是收工走，他都起码点都好他都要约找呢个大户。今日点都要陪呢个大户啦。 是。 所以他最后就陪不到 我位网友。 我位网友啦。咁为什么会知道呢，就因为阿洛基儿放了我们那位网友飞机之后呢， 是。 跟着就去了常平。就栽我哋大户同埋大户改朋友啦，改个朋友啦。 係。 咁嗰个阿洛基兒就話，哎呀真係差啲走唔甩兩人好醉呀，玩游戏呀。咁我哋嗰个朋友呢就話，玩咩游戏呀，係咪玩鳄鱼呀，跟住係咪有一个高高大大光头大帽嘅男仔呀。跟住阿洛基兒話，啊要你老母你点知嘅?OK, 一讲咦要你老母你点知嘅，咁就即係中晒啦，即係所有我当时8月24号讲嘅嘢，有部分中有部分唔中啦，沉阿碌系唔中啦，阿洛基兒系想搵件长期发票中咗啦，因为讲真而家呢个大户已经正正式式将洛基兒私有化咗啦，洛基兒已经冇返工㗎啦 ,ok, 咁当然阿洛基兒觉得好奇怪啦，我哋嗰位网友讲话，喂点解你会知嘅，咁我个朋友哋多事啊。所以呢就一隻鳄鱼佢就俾佢知道咗。 係。 点解会搞成咁啊 ?ok。 嗱成套嘢最好笑我觉得系乜嘢呢洛基兒其实点解你解释一样嘢，洛基兒自己当日点解返工。而家洛基兒当日走唔甩。 係。 ok, 咁巧俾嗰位網友擔住咗。 係。 咁洛基兒借啲椅就唔想陪佢啦。 係。 o k 咁而且真係我哋戇鳩鳩。即係如果我知道係我哋嘅網友呢，我哋即係打個電話俾同網友講，喂不如屌你咁你過嚟玩啦。 係。 你過嚟玩啦，好撚過啦。你過嚟玩。咁上半場就洛基兒。嗰位網友下半場咪大戶囉。 係。 係咪先，亦都唔緊要㗎。或者叫個大戶放一日囉，因為大戶嚟㗎嘛，咪先聽其實可以咁玩㗎。即係所以點解我哋有時真係同啲網友溝通唔夠。 但系就俾我哋知道咗，原来咦啲女真系放你飞机嘅方法真系层出不穷噶喎。喂，呢 case 其实唔难出现嗱，因为我其实因为我觉得骆基儿都系想搵，因为你坦白讲啊，靓女又高 又有身材 又有波，系咪先？架山齐啊，诶，有睇有睇你美人鱼啊？我架山齐噶，屌你，你架条鱼，屌你，咁咪先？喂，架山齐，喂，佢真系一早其实，我坦白讲，即系啊，十九八十话斋，喂，我喺第二次啊，第二次撞到佢已经好彩啦，应该我撞咗第一次之后冇第二次啦，应该一早俾人包咗啦。 系噶， 其实某程度都系啊，佢而家都俾人私有化咗，但都算迟咗噶啦，都算迟咗啊。如果因为佢以佢嗰、那个嗰条女嘅咁嘅质素吓。咁但係即係而家俾我知道咗呢，其實好多女呢放你飛機唔係因為飲醉咗。係。係你知啦，你女要放飛機係要亦都唔係嗰位網友唔夠靚仔唔關事，亦都唔係我哋錢唔夠。係我哋錢唔夠人多啫 ,ok? 所以呢呢、這個故事咪可以話俾大家聽呢，俾下 tips 疏爽啲，人哋你覺得你係大戶嘅時候，咪會成日陪你多啲 咯。但冇得講啊嘛，各位網友嗰次第一次咋嘛，唔到一見面，屌你老味攞住兩嚿水洗意先，冇可能呢樣嘢 咁 咪 俾人哋佔咗先機啦。可能之前人哋俾 tips 俾500，咁 人哋真係大戶咯，都話坦白講，喺我喺8月4日嗰集咯咁講，喂講真，你係攞咗各位網友嗰五嚿水坐袋費。 是 你某程度是唔见咗1500博嘢钱。 是 过嘢钱2000蚊过嘢钱。 是 亦都而家亦都变相俾人罚多三嚿水。 是 即係一来一回你系唔见咗1800蚊。 是啊。 即系话呢个骆基儿佢要喺我哋嗰位大户朋友里面嗰日起码要赚返1800蚊以上。 是啊， 咁先至可以歸到皮囉。咁但係唔知㗎嘛，係咪先？但係咁你都可以諗下啦。即係我哋試過有好多次嗱、有一次咪奶嘢嗰啲呢，其實係唔係嗰條女唔想同你陪你呢？嗱而家我有一個咁嘅反思，咁嘅提問㗎。是不是啲人唔使陪你呢？其实可能唔系。佢根本就约撚咗。即係臨時臨急约咗狼狗啦。 约咗其他大户啦。 大户啦我先听。所以呢我系呢一次呢我系觉得本来我所以讲得好笑，但是点解呢，我系諗起另外一单嘢。 又一单。 唔系有一单。 是 N 年前呀。 是 N 年前呀。东方魅力嘅。发生东方魅力嘅。我好老友 ,ok, 嗱名字我唔可以得啦，大家知道我好老友啦，好老友啦。 係。 咁而家飛華騰達㗎嘛。 係。 ok, 喺啲好撚勁嘅電台做㗎嘛。咁都冇做啦，都冇做啦。ok, 咁飛華騰達㗎嘛。咁佢出現嘅一單 case, 就係我呢位好 partner 啦，好朋友啦。佢 總之唔係兄弟啦，係朋友啫。 唔係朋友，係兄弟。 唔係兄弟，係朋友。 是不是朋友兄弟，他会拿他最好朋友去阉的。 是 好兄弟。 是好兄弟 不是好朋友。是他拿他最好朋友阉的。所以我們只是好兄弟 ,ok? 我這位好兄弟呢以前大家一起去東方魅力玩啦，現在都不會去啦，所以名字都不怕說。那其實遇到有得 case 的。 是。 那另外有一位我們當然不是下去東方魅力，我都在場的啦。那另外有一位網友呢有一齊玩，咁佢就跟咗我好朋友，我好兄弟，係佢唔厭得㗎，我兄弟一齊去玩，咁我唔在場㗎，就認識咗一個女仔，好撚靚嘅，喺東美好撚靚嘅，咁而嗰位網友就應該沉咗啦，諗住追嗰個女仔，咁我好兄弟呢就唔知㗎嘛，點會知啫，大家都出嚟屌閪，我點知你會即係會諗住私有化佢㗎啫，係咪先，咁其实都唔紧要㗎，咁其实我佢好兄弟呢就都同各位网友嗰位朋友啦，嗰个网友啦，唉真係唔应该将嗰位网友个名字改出嚟㗎。唉 大家明 白啦。大家明白啦。 即系东方魅力嗰位网友啦 ，OK， 咁就话，喂你得噶喂，下次我屌得唔得啊？咁嗰个网友就话，得有冇所谓啫，计嚟啫嘛，咁样啊 ，OK 啦，解释咗啦，冇问题啦。咁当然啦，我好朋友就冇屌佢啦。咁咧有一次，我好朋友咧就同佢啲厂佬啊，厂佬你知啲厂佬喺埋一齐噶啦。咁啊再 call 呢条女，那个厂佬咧，即系好朋友嗰个朋友嗰个厂佬朋友咧，睇中咗呢件女， 系。 咁即刻同呢度讲，你唔使翻工啦， 吓 让我嘅，我做代表，我照顾你。好啦，呢件事一发生之后，咁呢件女就疏远咗我哋嗰个网友啦， 系 吓，咁我哋个网友就唔开心， 系 就指责我好朋友，唔系我好兄弟， 系 好兄弟，屌你老味，你冇可能勾二嫂啊，你竟然勾我勾二嫂。屌你老味， 你將我心愛嘅， 介紹俾人啦。而家我冇嗱，其實有呢種情形出現嘅喎。其實你怪乜嘢人咧？我喺度睇咁講，你怪乜嘢人咧？你只係怪你唔係冇錢，你係唔夠錢啊。 係 你明啊？你何謂唔夠錢啊？人哋幾多錢你同蓋茨鬥咯？你係唔夠錢，我唔係話你冇錢。一個我哋嗰個網友。我諗可能做份 sales 啦，搵兩三皮嘢到啦，咁頂盡㗎啦。你問心，你頂盡搵兩三皮嘢，你點可以俾到一啲女有安全感呢？ 係 呀。大戶先有啦。 梗係啦。 係咪先？喂好啦，你將四五年青春俾咗你，你分手點算呀？ 係。 大戶都分手，你又會分手，大戶又會分手。大戶屌呢，喺我喺呢四年我搵個錢就夠我養老囉，可能 是， 但喺你嗰度搵嘅錢係唔可以終老㗎嘛， 我搵夠錢仲多過你夠錢， 係囉，我隨時我搵錢仲多過你，係咪先，你今日養我唔起，咁所以如果譬如再有呢個 case 發生，唔好，你記住唔係我哋冇錢，係我哋唔夠錢啫 ,ok, 就又等於廣東妹咁 ,ok, 吓喂我而家就話可以用2000蚊咩嘅啫，坦白講廣東妹當然佢冇波嘅，佢係少啲出路嘅。佢樣真係靚㗎，雨橋咁嘅樣啊。 係。 你上網睇下雨橋 ,ok, 或者括弧小定一咁樣 ,ok, 咁你睇下雨橋咁嘅樣，緊遲早有大戶㗎，就話聲呢，即係遲早我想畀2000，唔係我冇啊，係我唔夠多啊。 是 ,ok, 所以有時網友你真係要有時諗下，唔係話一定要有時你真係冇辦法啦，我唔識點講。總之其實記住咗左右嘢，女要放你飛機係非常之容易，係100000個藉口，唔開心就唔開心。 慘就慘在我哋善男啲網友個個都君子啦。 慘其實慘就慘在呢，本來呢一次呢有一個好開心嘅笑話嚟㗎嘛。阿陸又威。而家都唔使威啦，好撚彩啊，費事我都唔使攞咁撚威，係咪先，好威。咁其實網友唔語㗎喎，嗰位網友唔語㗎喎 ,ok, 你只係輸，你係輸咗咩，輸咗錢㗎喎。 嗰位網友只不過係無奈啫。 你係輸咗運氣㗎喎，真係運氣㗎喎。坦白講，如果大戶朋友早啲打電話俾阿樂基兒，樂基兒唔返工，我連見都冇，見個機會都冇。ok, 咁你個結果就完全唔係，可能係一個好開心。但某程度呢一次呢，是我們戰男的網友害到我們這位戰男的網友的。 是。 啊那麼這兩件事都同於即是兩位都是我網友。那我不會說誰啱定不啱的。大戶是有權這樣做的。 是。 為什麼呢，有錢嘛。 對 咯。我給我這樣做啦。 對咯。 啊那你洗要洗戶不是洗戶啦。那位網友就沒有責任的。因為有些沒有這個大戶，那條阿樂基兒都可以有另外一個大戶的啫。 是 咪先，而家樂基兒可能而家樂基兒一個唔錯結果，我覺得而家。 不過我覺得我哋嗰位網友呢，只不過真係輸咗啲運氣嘅啫。 輸咗運氣啦。 佢都係大戶呢，樂基兒未發現到佢係大戶。 係呀，咪遲咗囉。 係囉，冇辦法。 咁但係但係你諗下喎，我呢個為即係我哋希望呢中國貧困婦女富起來嘅責任呢，其實某程度我哋又成功咗喎。因為呢個係因為呢位大戶嘅朋友，即係我哋嘅網友嚟㗎嘛。係咪先，咁某程度而家叫比如私有化咗， 咁當然咧，我唔會覺得私有化啦，鬥耐嘅啫。因為逢係戰林都會幾花心啊，尤其是大户啊， 尤其是大户， 尤其是大户啦，係咪先？咁我係覺得 OK 嘅，但係我又想將呢個真相講出俾你聽，咁啊俾大家知道，原來咧雞仔咁密，都冒出炸彈彈，冒出仔噶。你唔好以為雞兒你唔講，我哋又唔知咩事啊。啊，但係我總而家。大户系同你一齐嘅，你总有一日会俾我见到啊！或者咧，我就一定质问你，或者笑鸠你嘅，或者你咁样嚟玩我，OK？ 你咁样嚟玩我啲朋友，嗰、啊那个有我朋友，呢、這个我朋友，你点同我交代先？你唔系同阿郭伟望嘅交代咯，你同我交代 ，OK？ 啊， 你嗰晚唔捻俾面我啊？ 俾唔俾我？我叫几顶领子我都不给，啊，为什么不给？啊，谂啊，见到内心，嗱、啊，可能记住。个大户个网友而家已经可能并开咗啊洛基儿咧，系咪先啊？唔知嘅，真系大户嚟噶嘛？ 大半年前嘅事啊，可能玩完啦， 可能玩完噶啦。咁我知得几时。咁我一个求真嘅真相，咁我就要讲俾大家听。好啦，咁啊，当然啦，呢段故事讲完啦。咁有咩讲咧？有嘅，我有啲神山虎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下嘅。OK， 系啊，神山虎好卵苦。 是 真係好撚苦啊，十九八十未飲過，我遲啲俾你試下 ,ok, 好撚苦。但係點苦佬你唔好溝咁多水啊。一間冇效啦，人哋寫得明溝100毫升，啲網友都溝，你知啱嘅，我溝500毫升真係冇咁苦嘅啊，但係冇效啊，你人體吸收唔到咁多 ,ok, 咁、啊、又跌返轉啦。你又唔好山近啦、啊，冇水嘅，冇水都唔好山近啦、 啊。有冇亂嚟啊？ 你冇亂嚟啊！你網友啊，即係諗啲方法黐撚線呀，真係黐撚線。即係冇水，你冇山近，水有水，你要衝嚟飲啖好冇啊？因為講真，你山近嘅話，你又吸收唔到㗎，水太多你又吸收唔到，水太少你又吸收唔到。OK， 係嚇，唔好亂嚟。佢寫喺度明字100毫升水。你就80毫升至852毫升啦、啊、你唔好黐撚線啦，寫明一日只好飲一包，你唔好飲兩包啦。我唔係㗎，叫你唔畀錢我賺啊，或者你唔好做埋啲即係真係嚇死人嘅事嚟㗎。通血管嘅草藥，佢建議你飲一包，仆街你一飲兩包。賣嗰個都唔夠膽叫你一日飲兩包。俾你自己一個一日兩包，黐線唔好，你係趕住嘅，做之前一日日啊，記住，係其實係可以每日飲一包嘅，啊即係個老實係咁講嘅， 係， 但我唔係咁講啊嘛，即係譬如你係正常係飲一包適應咗先， 係， 第二日做之前兩個鐘頭再飲一包，咁樣兩包。 是 ,ok, 當然你每日飲我係唔介意嘅,ok, 我係唔介意嘅，尤其是幫襯我呢我更加唔介意嘅 ,ok, 但你哋要你哋記住有適可而止，你係一飲一飲兩包唔啱，沖太多都太多水唔得，太少生吞都唔得，佢唔係糖嚟嘅大佬，唉真係我覺得賣咗呢隻藥真係好撚多笑話，仲有我神山虎唯一我係解決唔到嘅問題係咩呢，你是應該空肚飲啊定是飽肚飲嘅啫。 是。 因為點解呢係人都知啦，你空肚飲你飲完之後吸收係要快啲㗎。 是。 因為你胃冇嘢嘛，吸收快啲。但神山虎好嘅削胃㗎。 是。 啊、你真係會胃痛喎，可以話呢你空肚飲你即刻就會胃痛，你即刻就會。 是。 大家你咁你食咪食嘢飲呢，咁食嘢飲又會阻礙你吸收㗎喎。 是。 所以呢樣我就唔知啦。風險就由唯有衡量啦，或者你試下咁樣飲完之後就盡快食塊餅乾囉。 其實應該係食啲嘢先嘅。 或者食少少嘢先啦、就唔好食唔好食咁飽喎，因為一太飽又阻礙吸收㗎嘛。咁、啊、神山虎其實最唔好嘅地方係咩呢，係令你使多啲錢囉。 係。 本來一點點一點食嘅屌 Q， 你藥力未過你又想屌兩 Q 㗎嘛。屌兩 Q， 你咪屌兩次錢囉。啊呢個係唯一神山虎最唔好嘅地方。當然有啲網友可能係冇乜效果，但係嗰陣即係點冇效果都好，都係硬嘅，都係會比平時更加硬嘅， 啊、但當然啦，你平時都好晏㗎啦，你平時都45分鐘㗎啦，咁你就無謂啦,ok, 好似撞爆都話要㗎。 是 我屌你老母啦，點會俾你啊？你黐撚咗線啦！啊，即係你俾錢唔會俾你啦，係咪先？你知道我食就魚虎添翼， 係 阿壯爆你食就畫蛇添足，咁係兩件事嚟嘅。OK， 做人分清楚啊！你係畫蛇添足，我就魚虎添翼。 啊，牛哥，我又想有個問題問下。咁個神山虎咧，通常咧係飲完之後幾耐咧就會發揮佢嘅效用咧？ 其實某程度半個鐘頭就得啦， 就得噶啦。 但當然因人而身體情況而定嘅。 哦， 即係有啲人好似比你幾健康，嗱，好似阿碌好健康啦，阿碌 係 阿碌飲水咯，飲補抗力嘅。 係 嗱，佢一個健康嘅人咧，佢飲完好快就易熱。記住，你易者熱咧，佢效力就嚟噶啦。 係 啊，因為你血管一通， 係 啊，通咗個血管，咁你耳仔先會熱啫嘛。 系， 咁一通血管就證明你個海綿體先會充血啦。 系， 所以一飲完之後，其實好快半個鐘頭，其實某程度就去啦。咁我哋啲，哇，成日食埋啲垃圾啊，成肚子都唔知乜撚嘢嚟嘅，係咪先？咁我當然我就要食多飲一次，等下習慣下先。第二日即係去咁啲先啦。啊，即係有啲肚即係輕瀉係啦，瀉緊啲排下毒先。咁所以第二日飲。咁飲完之後，其實我好快我都會有啲熱嘅， 係 啊，最緊要就係、是、其實效力隻嘢嘅效力係可以維持24小時以上， 係 啊，即係其實你幾時飲都得嘅，某程度可以咁計，幾時飲都得嘅， 係。 但係我就認為兩個鐘頭之前飲啦，或者四個鐘頭之前飲啦，都可以嘅。咁其實好似阿碌嗰啲身體咁好咧，半個鐘頭已經熱嘅啦。其實有啲網友都係㗎，好似我啱啱上次嚟咗位網友叫 L 嘅，喺神秀山莊嘅，佢飲完先栽我哋嘅， 係 飲完神山虎先栽我哋，咁第二朝同佢講返，佢話得啦，一樣冇問題，一樣眼過平時一樣發揮到神山虎嗰個作用。 OK， 咁其實冇問題㗎，隻藥唔係偉哥，我可以管有呢一隻嘢嘅。 唔係春藥， 唔係春藥 ，OK， 佢係只係一啲通血管嘅產品，佢係有利，佢係可以治療到你帕金遜症嘅， 係 啊，咁佢可以都好平，女仔唔係唔飲得㗎，即係孕婦唔好飲㗎咋，佢係可以調經㗎，係因為佢有馬卡喺度，其實某程度，所以呢你網友係要留意嘅，咁當然啦，講得我亦仲有貨啦，但係嗰陣可以講完就冇貨啦，但係唔緊要啊，講完之後你幾低。唔好亂嚟，唉，我咪真嚇，真嚇，真嚇鳩死我！牛哥飲兩包得唔得？我即刻，哇！千祈咪撚搞，喺個微信度咪撚搞，冇水點算？我啱啱生吞咗，我水喉水你都飲啊！屌你老味痴，我真係同啲網友幾個網友完全冇撚同啊！嗰啲 case 好恐怖。 即係咧，佢教咗你點樣用，你就跟住佢點樣用啦。 係啦， 就唔好自己諗啲方法去 搞。係啦，即係佢話如果你都太苦。你自己加啲炼奶，加啲糖，加啲蜜糖，佢寫到明㗎嘛。 係囉，跟返佢啲 吓 嗰啲方法去做啦。你冇又用避索㗎大佬，你冇 用避索㗎，你索乜嘢係咪先，即係先。即係唔好諗下呢個嘢係好撚難飲，係好撚苦嘅。吓溝稀佢真係唔撚得嘅，係一定唔撚得。溝稀佢即係你身體吸收唔會咁快㗎嘛。你好多好多係浪費咗去咗去咗屙尿都屙撚咗佢啦。屙撚咗佢好撚戇鳩。OK， 咁啊唔講咁多啦。咁今日真相講咗啦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下個禮拜返嚟應該係講我生日會㗎啦，都如果有人參加嘅話 ,ok, 因為 實有 理論上呢一集做嗰時候我哋已經去完生日會㗎啦 ,ok,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刁民牛生日會 一年， 拜拜 拜拜。 全球第一隻 0.02 安全套薩卡米，佢除咗夠薄之外，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三倍，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，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。薩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。